你好，我是公文学。在前面我讲了递归下降算法，这个算法很常用，但会有回溯的现象，在性能上会有损失。所以呢，我们要把算法升级一下，实现带有预测能力的自顶向下分析算法，避免回溯。而做到这一点，就要对自顶向下算法有更全面的了解。另外，在留言区有几个同学问了一些问题，涉及到对一些基本知识点的理解，比如基于某个语法规则做解析的时候，什么情况下算是成功，什么情况下算是失败？使用深度优先的递归下降算法时，怎么与广度优先的思路区分开？要搞清这些问题，也需要全面了解自顶向下算法，比如了解 follow 集合和 dollar 符号的用法，能帮你解决第一个问题；了解广度优先算法，能帮你解决第二个问题。所以，本节课我会先把自顶向下分析的算法体系梳理一下，让你建立起更加清晰的全景图，然后再深入剖析 LL 算法的原理，讲清楚 first 集合与 follow 集合这对核心概念，最终让你把自顶向下算法的体系吃透。自顶向下分析的算法是一大类算法，总体来说，它是从一个非总解服务出发，逐步推导出被解析的程序相同的 token 串。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一张图的搜索过程，这张图非常大，因为针对每一次推导都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节点。我在文稿中放的这张图只是它的一个小角落。算法的任务就是在大图中找到一条路径，能产生某个句子，也就是一个 token 串。比如我们找到了三条橘色的路径，都能产生2加3乘5这个表达式。根据搜索的策略，有深度优先和广度优先两种。这两种策略的推导过程是不同的。深度优先是沿着一条分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探索完，以 AND 推导出 MOL 加 AND 才生事为例。它会先把 MOL 这个非总解服务展开，比如替换成 PRI、也就是 Primary， 然后再把它的第一个非总解服 Primary 展开。只有把这条分支都向下展开之后，才会回到上一级节点去展开它的兄弟节点。递归下降算法就是深度优先的，这也是它不能处理左递归的原因，因为左边的分支永远也不能展开完毕。而针对 AND 推导出 AND 加 MOL 这个产生式，广度优先会先把 AND 和 MOL 这两个都展开，这样就形成了四条搜索路径，分别是 MOL 加 MOL、 AND 加 MOL 加 MOL、 AND 加 Primary 还有 AND 加 MOL 加 Primary。接着把它们的每个非总解服再一次展开，会形成18条新的搜索路径。所以广度优先便利需要搜索的路径的数量会迅速爆炸，呈指数级上升。哪怕用我放在文稿中的这个最简单的语法去匹配2加3表达式，都需要尝试20多次，更别提针对更复杂的表达式或者是采用更加复杂的语法规则了。这样看来，指数级上升的内存消耗和计算量使得广度优先根本没有使用价值。虽然上面的算法有优化空间，但无法根本上降低算法复杂度。当然了，它也有可以使用左递归文法这样的优点。不过我们不会为了这个优点去忍受算法的性能。而深度优先算法在内存占用上是线性增长的。考虑到回溯的情况，在最坏的情况下，它的计算量也会指数式增长。但我们可以通过优化让复杂度降为线性增长。了解广度优先算法，你的思路会得到开拓，对自顶向下算法的本质会有更全面的理解。另外，在写算法时，你也不会一会儿用深度优先，一会儿用广度优先了。针对深度优先算法的优化方向是减少甚至避免回溯，思路就是给算法加上预测能力。比如我在解析 statement 的时候看到一个 if，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条件语句，不用再去尝试其他产生式了。 LL 算法就属于这类预测型的算法。第一个 L 是 left to right， 代表从左向右处理程序代码。第二个 L 是 leftmost， 意思是最左推导。按照语法规则，一个非总解符展开后会形成多个子节点，其中包含总解符和非总解符。最左推导是指从左到右依次推导展开这些非总解符，采用 leftmost 的方法，在推导过程中，句子左边逐步都会被替换成总解符，只有右边 才可能包含非中介服。以2加3乘以5为例，它的推导顺序从左向右，非中介服逐步替换成了中介服。文稿中的图是上述推导过程建立起来的 AST， 1、2、3等编号是 AST 节点创建的顺序。好了，我们把自顶向下分析算法做了总体概述，也讲清楚了最左推导的含义。现在来看看 LL 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LL 算法是带有预测能力的自顶向下算法，在推导的时候，我们希望当存在多个候选的产生式时，瞄一眼下一个或者多个 token 就知道采用哪个产生式。如果只需要预看一个 token， 那就是 LL1 算法。拿 statement 的语法举例，它有好几个产生式，分别产生 if 语句、 while 语句、 switch 语句等等。如果我们看到下一个 token 是 if， 那后面跟着的肯定是 if 语句，这样就实现了预测，不需要一个一个产生式去尝试。问题来了， if 语句的产生式的第一个元素就是一个中介符，这自然很好判断。可如果是一个非中介符，比如表达式语句呢，那该怎么判断呢？我们可以为 statement 的每条分支计算一个集合，集合包含了这条分支所有可能的起始 token。 如果每条分支的起始 token 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这些集合的交集是空集，那么就很容易根据这个集合来判断该选择哪个产生式。我们把这样的集合叫做产生式的 first 集合。 first 集合的计算很直观，假设我们要计算的产生式是 x， 那么我们可以分成几种情况。如果 x 以 token 开头，那么 first x 包含的元素就是这个 token， 比如 if 语句的 first 集合就是一个集合里只包含一个 if。 如果 x 的开头是非中介符 a， 那么 first x 要包含 first a 的所有成员，比如 expression statement 是以 expression 开头，因此它的 first 集合要包含 first expression 的全体成员。如果 x 的第一个元素 a 能够产生 epsilon， 那么还要再往下看一个元素 b，把 first b 的成员也加入到 first x， 以此类推。如果所有元素都可能返回 epsilon， 那么 first x 也应该包含 epsilon， 意思是 x 也可能产生 epsilon。 比如下面的 block statements 产生式，它的第一个元素是 block statement 星，也就意味着 block statement 的数量可能为0，因此可能产生 epsilon。 那么 first block statements除了要包含 first block statement 的全部成员，还要包含后面的分号。最后，如果 x 是一个非中介符，它有多个产生式可供选择，那么 first x 应包含所有产生式的 first 的集合的成员。比如 statement 的 first 的集合要包含 if、while 等所有产生式的 first 的集合的成员，并且如果这些产生式只要有一个可能产生 epsilon， 那么 x 就可能产生 epsilon， 因此 first x 就应该包含 epsilon。 在本讲的示例程序中，我们可以用 sample grammar 点 expression grammar 方法获得一个表达式的语法，把它 dump 一下，这其实是消除了左递归的表达式语法。我们用 grammar node 类代表语法的节点形成一张语法图，基于这个数据结构能计算每个非中介符的 first 集合，可以参考 LL parser 类的 calc first size 方法。运行示例程序可以打印表达式语法中各个非中介符的 first 集合。在计算时你要注意，因为上下文无关文法是允许递归嵌套的，所以这些 grammar node 节点构成的是一个图而不是数，不能通过简单的便利数的方法来计算 first 集合。比如 PRI 节点是 expression 节点的后代节点，但 PRI 又引用了 expression， 这样计算 first expression 需要用到 first PRI， 而计算 first PRI 又需要依赖 first expression。 破解这个僵局的方法是用不动点法来计算多次便利图中的节点，看看每次有没有计算出新的集合成员。比如第一遍计算的时候，当求 first PRI 的时候，它所依赖的 first expression 中的成员可能不全，等下一轮继续计算时发现有新的集合成员再加进来就好了，直到所有的集合的成员都没有变动为止。现在我们可以用 first 集合进行分支判断了，不过还要处理产生式可能为 epsilon 的情况，比如加 mal and 1 或者 epsilon 这样一个产生式，以及 block statements 星都会产生 epsilon。 对 epsilon 的处理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产生式的部分元素会产生 epsilon， 比如在 Java 语法里声明一个类成员的时候，可能会用 public、 private 这些来修饰，但也可以省略不写。在语法规则中，这个部分是 access modifier， 它就可能产生 epsilon。 所以当我们遇到文稿中的这两个语句的时候，都可以判断为类成员的声明，一个是 public int a， 另外一个是不要 public 直接声明 int b。 这时 type 能够产生的终结符 int、 long 和 double 也在 member declaration 的 first 集合中，这样我们实际上就把 access modifier 给穿透了，直接到了下一个非终结符 type。 所以这类问题依靠 first 集合仍然能解决。在解析的过程中，如果下一个 token 是 int， 我们可以认为 access modifier 返回了 epsilon， 忽略它，继续解析下一个元素 type， 因为它的 first 集合中才会包含 int。 第二种情况是产生式本身而不是其组成部分产生了 epsilon。 这类问题仅仅依靠 first 的集合是无法解决的，要引入另外一个集合 follow 集合，它是所有可能跟在某个非终结符之后的终结符的集合。以 block 语句为例，在 playscript.gc 中大致定义为 block 是由 block statements 构成的，而 block statements 可以由0到 n 个 block statement 构成，因此可能产生 epsilon。 接下来我们看解析 block 时会发生什么。假设花括号中一个语句也没有，也就是 block statements 实际上产生了 epsilon， 那么在解析 block 时，我们首先读取的是一个 token， 也就是左花括号，然后处理 block statements， 我们再预读一个 token， 发现是右花括号。那这个花括号是在 block statement 的哪个产生式中呢？实际上它不在任何一个产生式的 first 集合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可用的产生式，这可怎么办？除了可能是 block statements 本身产生了 epsilon 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出现了语法错误了。而要继续往下判断，就需要用到 follow 集合。像 block statements 的 follow 集合只有一个元素，就是右花括号，所以我们只要再检查一下 next token 是不是花括号就可以了。那么怎么计算非终结符 x 的 follow 集合呢？我们需要扫描语法规则，看看 x 后面都可能跟哪些符号，对后面的跟着的终结符都加到 follow x 的集合中去。但是如果后面是非终结符，那就把它的 first 的集合加到自己的 follow 集合中去。最后如果后面的非终结符可能产出 epsilon， 那就再往后找，直到找到程序的终结符号。这个符号通常记作 dollar， 意味着一个程序的结束。比如在表达式的语法里， expression 后面可能跟 dollar， expression 的所有右侧分支的后代节点也都可能跟 dollar， 也就是它们都可能出现在程序的末尾。但另外一些非终结符后面就不会跟 dollar， 比如 block statements，因为它的后面肯定是有一个右花括号的。你可以参考 LL parser 类的 calc follow sets 方法，这里也要用到不动点法做计算。运行程序可以打印出示例语法的 follow 集合，我把程序打印输出的 first 和 follow 集合整理了一下，放在了文稿中。在表达式的解析中，我们会综合运用 first 和 follow 集合，比如对于 and 一推导出加号 mal add 一或 epsilon， 如果预读的下一个 token 是加号，那就按照第一个产生式处理，因为加号在 first 加 mal and 一这样的一个产生式的 first 集合中。如果预读的 token 是大于号，那它肯定不在 first and 一中，而我们要看它是否属于 follow and 一，如果是，那么 and 一就产生一个 epsilon， 否则就报错。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对 first 的集合、 follow 集合和 LL 算法计算过程的直觉认知，这样在写出算法的实现就比较容易了。用 LL 算法解析语法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两种实现方式。第一种还是采取递归下降算法，只不过现在的递归下降算法没有任何回溯，无论走到哪一步，我们都能准确地预测出应该采用哪个产生式。第二种是采用表驱动的方式，这个时候需要基于我们计算出来的 first 和 follow 集合构造一张预测分析表，根据这张表 查到在遇到什么 token 的情况下应该走哪条路径。这两种方式是等价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我用的是第一种。关于算法我们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设计负责 LLK 特别是 LL1 算法的文法。我们已经知道躲递归的文法是要避免的，也知道如何去避免。除此之外，我们要尽量抽取左公因子，这样可以避免 first 的集合产生交集。举例来说，变量声明和函数声明的规则在前半部分都差不多，都是类型后面跟的一个标识符。这样的语法规则如果按照 LL1 算法， first variable declaration 和 first function declaration 是相同的，没法决定走哪条路径。你就算用 LL2 也是一样的，要用到 LL3 才行。但是对于 LLK K 大于1来说，程序开销有点大，因为要计算更多的集合，构造更复杂的预测分析表。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把它们的左公因子提出来就可以了。这样解析程序先解析它的公共部分，即 declare prefix， 然后再看后面的差异。这时它俩的 first 的集合，一个是等号和分号，一个是左括号，两者没有交集，是很容易能够区分的。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本节课我们比较全面的梳理了字典下架算法，语法解析过程可以看作是对图的便利过程，便利时可以采取深度优先或广度优先的策略。这里要注意，你可能在做深度优先便利的时候误用了广度优先的思路。针对 LL 算法，我们通过实例分析了 first 集合和 follow 集合的使用场景和计算方式，掌握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特别是熟悉他们的使用场景，你就会彻底掌握 LL 算法。接下来是思考时间，处理 epsilon 是 LL 算法中的关键点。在你熟悉的语言中，哪些语法会产生 epsilon？ 你在做语法解析的时候会怎样处理它们？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思考。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